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师等品第29-3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，若一切法皆本性空，本性空中都无差别。诸菩萨摩诃萨为何所住法趣无上正等菩提？作是愿言：我当去证广大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众。世尊，无上正等菩提广大甚深，无二形象，非二形象而能证得。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？唯愿如来哀悯未说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广大甚深，无二形象，非二形象而能证得。所以者何？菩提无二，亦无分别。若与菩提行于二相有分别者，必不能证广大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不与菩提行于二相，亦不分别，都无所住法趣无上正等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与诸法中不行二相，亦不分别，都无所行，便能去证广大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非行二相而能证得。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都无行处，为不行色受想行识，不行眼处乃至意处，不行色处乃至法处，不行眼界乃至意界，不行色界乃至法界，不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行眼处乃至意处，不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行地界乃至识界，不行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不行从缘所生诸法，不行无明乃至老死，不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不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不行苦集灭道圣地，不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不行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不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不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不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不行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不行五眼六神通，不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不行32大实相80随好，不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不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不行欲留果 乃至独觉菩提，不行菩萨摩诃萨行，不行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这和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，不缘名声执我我所，为彼菩提不作是念，我行于色受想行识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若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，非取故行，非舍故行，与一切法无所分别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，非取故行，非舍故行，与一切法无所分别，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，当行何处？不告善现。于云何？诸佛化身所有菩提，当行何处？为取故行，为舍故行。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，诸佛化身实无所有，云何可说所有菩提于是处行，若取若舍？报告善现，于意云何？诸阿罗汉梦中菩提当行何处？为取故行，为舍故行。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，诸阿罗汉烦恼涌尽，昏沉睡眠盖缠俱灭，毕竟无梦，云何当有梦中菩提于是处行，若取若舍？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有菩提亦复如是，非取故行，非舍故行，都无行处，达一切法本性空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有菩提非取故行，非舍故行，都无行处，为不行色受想行识，广说乃至不行无上正等菩提，亦复不行一切之智，将无菩萨摩诃萨众不行实地，不行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行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不行十六空，不行净律等持等智，乃至不行如来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不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广说乃至八十随好，即于无量无边佛法，不住菩萨殊胜神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而能证得一切之智。报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，虽无行处，而诸菩萨摩诃萨众未遇扰于诸有情故，要行实地，即行布施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要助菩萨殊胜神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乃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所有菩提，若无行处，将无菩萨摩诃萨众未遇扰于诸有情故，不住实地，久修令满， 不住不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九修令满。广说乃至不住菩萨殊胜神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九修令满，而能证得一切智智。佛告善贤：诸菩萨摩诃萨，所有菩提虽无行处，而诸菩萨摩诃萨众未遇扰疑诸有情故，要住实地，九修令满，要住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九修令满。广说乃至要住菩萨殊胜神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九修令满，那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诸善根未总圆满，终不能得一切智智。不此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住色本性空，应住受想行识本性空，广说乃至应住菩萨摩诃萨行本性空，应住无上正等菩提本性空，应住一切法本性空，应住一切有情本性空，修行实地令得圆满，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令得圆满，广说乃至修行菩萨殊胜神通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令圆满矣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是一切法本性空理，即诸有情本性空理，最极极净，无有少法，能增能减，能生能灭，能断能长，能染能净，能得果，能现观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以世俗故说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了知本性空矣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不依圣意。所以者何？圣意地中无色可得，亦无受想行识可得，广说乃至无诸菩萨摩诃萨行可得，亦无无上正等菩提可得，无行菩萨摩诃萨行者可得，亦无证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可得。善现当知，如是诸法及诸有情，皆以世俗言说施设，不宜圣意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从初发心虽极猛力，为诸有情行菩提行，而于此心都无所得，于诸有情亦无所得，于大菩提亦无所得，于佛菩萨亦无所得，以一切法一切有情皆本性空，不可得故。而时善现便白佛言：若一切法都无所有，皆本性空，无所得者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菩提行，云何能得无上菩提？佛告善现：云以云何？如与先时一指断戒断身见等诸烦恼劫，得无漏根，住无间定，证欲留果，次一来果，次不还果，后阿罗汉果。如于彼时 颇见有梦，若心若道，若诸道果，有可得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若汝彼时都无所得，云何言得阿罗汉果？善现答言：以世俗说，不依圣意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。依世俗说，行菩提行，得大菩提，不依圣意。善现当知，依世俗故，施设有色受想行识。广说乃至，依世俗故，施设菩萨摩诃萨行，施设无上正等菩提。依世俗故，施设有情菩萨诸佛，不依圣意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能与无上正等菩提有增有减，有益有损，以一切法本性空故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观本性空，尚不可得，况初发心而有可得？最初发心尚不可得，况修初地乃至十地、布施等六波罗蜜多、三十七种菩提分法、三解脱门乃至无量无边佛法而有可得？若有可得，定无是处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行菩提行，正大菩提，度有情众，常无间断。而时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虽情精进，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修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修行五眼六神通，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修行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，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修行菩萨摩诃萨行，修行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提道修未圆满，不能证得无上菩提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菩提道令得圆满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由此方便善巧力故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不得布施，不得施者，不得受者，不得所为，亦不远离如是诸法而行布施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施时，得能圆满修菩提道，速得成就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修菩提道令得圆满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与境界等波罗蜜多乃至菩萨摩诃萨行 即佛无上正等菩提，随其所应，广说一耳。儿时，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勇猛正勤，修菩提道？佛告舍利子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不合合色乃至识，不离散色乃至识，不合合眼处乃至意处，不离散眼处乃至意处，不合合色处乃至法处，不离散色处乃至法处，不合合眼界乃至意界，不离散眼界乃至意界，不合合色界乃至法界，不离散色界乃至法界，不合合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离散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合合眼处乃至意处，不离散眼处乃至意处，不合合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离散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合合地界乃至十界，不离散地界乃至十界，不合合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不离散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不合合从缘所生诸法，不离散从缘所生诸法，不合合无明乃至老死，不离散无明乃至老死，不合合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离散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合合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不离散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不合合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不离散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不合合苦集灭道圣地，不离散苦集灭道圣地，不合合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离散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合合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不离散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不合合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不离散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不合合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不离散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不合合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不离散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不合合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不离散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不合合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不离散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不合合五眼六神通，不离散五眼六神通，不合合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离散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合合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不离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不合合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，不离散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，不合合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不离散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不合合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不离散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不合合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不离散欲留果 乃至独觉菩提。不合合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不离散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如是诸法皆无自性，可令合合，即离散故。如是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勇猛正勤，修菩提道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都无自性，可令合合即离散者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于中修学？若菩萨摩诃萨不学般若波罗蜜多，终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告舍利子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菩萨摩诃萨不学般若波罗蜜多，终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：若菩萨摩诃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要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能证得。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要有方便善巧，乃能证得；非无方便善巧而能证得。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见有法自性可得，则应可取；不见有法自性可得，当何所取？所谓不取，此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此是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不施波罗蜜多，此是色蕴乃至识蕴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，此是色处乃至法处，此是眼界乃至意界，此是色界乃至法界，此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此是眼处乃至意处，此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此是地界乃至识界，此是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此是从缘所生诸法，此是无明乃至老死，此是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此是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此是苦集灭道圣地，此是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此是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此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此是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此是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此是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此是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此是五眼六神通，此是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此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此是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，此是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此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此是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此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此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此是一生，此是声闻，此是独觉，此是菩萨摩诃萨，此是如来应证等觉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了知一切法性皆不可取。所谓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皆不可取，色蕴乃至识蕴皆不可取， 眼处乃至意处皆不可取，色处乃至法处皆不可取，眼界乃至意界皆不可取，色界乃至法界皆不可取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皆不可取，眼处乃至意处皆不可取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取，地界乃至识界皆不可取，因缘乃至增上缘皆不可取，从缘所生诸法皆不可取，无明乃至老死皆不可取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取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不可取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皆不可取，苦集灭道圣地皆不可取，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取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取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皆不可取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皆不可取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皆不可取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不可取，五眼六神通皆不可取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取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皆不可取，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皆不可取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皆不可取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取，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皆不可取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不可取，一切异声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皆不可取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了知一切法性不可取故，与一切法得无障碍。舍利子，此不可取波罗蜜多即是无障碍波罗蜜多，如是无障波罗蜜多即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与中学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能与中学，与一切法都无所得，尚不得学，况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况得般若波罗蜜多，况得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无有少法，实有自性，与无自性一切法中，何等是一生法，何等是欲留乃至诸佛法？舍利子，如是诸法既不可得，以何等法可施舍有不得切罗？不得切罗既不可得，云何可说此是一生此是欲留乃至如来应正等觉？时舍利子辩白佛言，若一切法都无自性，皆非实有，以何等事而可了知此是一生此是一生法，广说乃至此是如来应正等觉，此是如来应正等觉法？佛告舍利子，与如意云何？为实有色， 或曾或当，如诸渔夫一生之否？为时有受想行识，或曾或当，如诸渔夫一生之否？广说乃至，为时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或曾或当，如诸渔夫一生之否？为时有一生乃至如来应证等觉，或曾或当，如诸渔夫一生之否？舍利子曰：佛也，世尊，但有颠倒渔夫一生，有如是之。报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虽观诸法都无自性，皆非实有，而以世俗发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方便宣说，令得正解，离诸颠倒。是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云何？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由此方便善巧力故，虽观诸法都无自性，皆非实有，而以世俗发趣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诸有情方便宣说，令得正解，离诸颠倒。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为都不见少有施法可与中住，有与中住而有挂碍，有挂碍故而有退没，有退没故心变雷烈，心雷烈故便生懈怠。舍利子，以一切法都无实事，无我我所，皆用无性而为自性，本性空寂，自相空寂，唯有一切愚夫一生迷谬颠倒，执着色蕴乃至识蕴，执着眼处乃至意处，执着色处乃至法处，执着眼界乃至意界，执着色界乃至法界，执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执着眼处乃至意处，执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执着地界乃至识界，执着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执着从缘所生诸法，执着无明乃至老死，执着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执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执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执着苦集灭道圣地，执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执着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执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执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执着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执着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执着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执着五眼六神通，执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执着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执着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，执着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执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执着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执着菩萨摩诃萨行，执着无上正等菩提，执着一生乃至如来应证等觉。由此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 都无实事，无我我所，皆用无性而为自性，本性空寂，自相空寂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自利如幻师为有情说法，诸悭贪者为说布施，诸犯戒者为说境界，诸称分者为说安忍，诸懈怠者为说精进，诸散乱者为说静虑，诸恶慧者为说般若。是菩萨摩诃萨安利有情，令诸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乙，复为宣说，能出生死殊胜圣法，令诸有情依之修学，获得预留果，获得依来果，获得不还果，获得阿罗汉果，获得独觉菩提，或入菩萨摩诃萨位，或住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云何不明有所得者？为诸有情失无所有，而令安住布施境界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复为宣说，能出生死殊胜圣法，或令得预留果，乃至或令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诸有情非有所得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有情少时可得，唯有世俗假说有情。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二谛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何等为二？一者世俗，二者圣义。舍利子：虽二谛中有情施舍俱不可得，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为诸有情宣说法要，令诸有情闻正法矣。于宪法中尚不得我，何况当得所求圣果？如是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虽未有情宣说法要，令修正行得所正果，而心与彼都无所得，了知诸法不可得故。使舍利子辩白佛言：此诸菩萨摩诃萨是真菩萨摩诃萨，虽于诸法不得一性，不得异性，不得总性，不得别性，而着如是大功德开，由着如是大功德铠，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，不见有为界，不见无为界，虽化有情令出三界，而与有情都无所得，亦复不得有情施舍，有情施舍不可得故，无复无解，无复解故无染无净，无染净故诸趣差别不可了知，诸趣差别不可了知故无业无烦恼，无业烦恼故亦无异属果，既无异属果，如何得由我即有情流转诸趣生三界等种种差别？ 报告舍利子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舍利子，若有情类，先有后无，菩萨如来应有过失，先无后有，理已不然。诸趣轮回，有无一耳。是故舍利子，若如来出世，若如来不出世，法性常住，真如法界，不虚妄性，终无改意。以一切法，法性、法界、法住、法定、真如、实际，犹如虚空。此中尚无我等可得，况有色等诸法可得？既无色等诸法可得，如何当有诸趣轮回？诸趣轮回既不可得，如何当有成熟有情，令其解脱？但以世俗假说为由。舍利子，以如是法自性皆空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从过去佛如实闻已，未脱有情颠倒执着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。欲求去时，不作是念，我与此法以得当得，令彼有情一度当度，所执着处生死重苦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未脱有情颠倒执着，披功德铠，大事庄严，勇猛正勤，无所恋着，不退无上正等菩提，恒于菩提不生疑惑。为我当得不当得也？但正念言，我定当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作诸有情真实扰意，为令解脱迷谬颠倒诸趣轮回，受生死苦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虽脱有情迷谬颠倒诸趣生死而无所得，唯依世俗说有是事。舍利子，如巧幻师或彼弟子一常幻术，化作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，复化种种上妙饮食，施患友情，皆令饱满。作此事已，欢喜畅言，我已获得广大福聚。于意云何？此巧幻师，或彼弟子，时日时友情，得饱满否？舍利子曰：佛也，世尊。佛告舍利子：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从初发心，未欲度脱诸有情故，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行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修行五眼六神通，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修行三十二大舍相，八十随好，修行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圆满菩萨大菩提道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虽作此事，而与有情及一切法都无所得，不作是念， 我以此法调伏如是诸有情类，令其远离颠倒执着，不复往来受生死苦。儿时具受善现便白佛言：世尊，何谓菩萨大菩提道？诸菩萨摩诃萨修行此道，方便善巧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从初发心所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所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基于无量无边佛法，皆是菩萨大菩提道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此道，方便善巧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而无有情，佛土等享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成熟有情？佛告善现：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自行布施，也劝他行布施，殷勤教戒教授，彼言：主善男子，莫着布施，莫着布施，当更受身。若更受身，由思辗转，当受无量无边大苦。诸善男子，生意地中，都无布施，亦无施者、受者、施物及诸施果。如是诸法本性皆空，本性空中无法可取，诸法空性亦不可取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虽与有情自能行施，也劝他施，而于布施施者、受者、施物、施果都无所得。如是布施波罗蜜多，命无所得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于此诸法无所得时，方便善巧，能化有情诸欲流果，广说乃至获取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成熟有情，令得利乐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自行布施，也劝他行布施，恒正称扬行布施法，欢喜赞叹行布施者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大布施已，或生刹帝利大足，或生婆罗门大族，或生长者大族，或生居士大族，丰饶财宝，或作小王，与小国土富贵自在，或作大王，与大国土富贵自在，或作轮王，与四周界富贵自在。是菩萨摩诃萨生如是等诸尊贵处，以四摄事摄诸有情，现教有情安住布施，由是见次令住境界安忍精进境律般若，复令安住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复令安住37种菩提分法，复令安住三解脱门。是菩萨摩诃萨令诸有情住如是等诸善法已，或令去入正性离生，得欲流果，乃至令得阿罗汉果；或令去入正性离生， 见此正德独觉菩提，或令去入正性离生，见此修学诸菩萨地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告彼言：诸善男子，当发大愿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作诸有情胜扰一事。诸有情类虚妄分别所执着法，皆无自性，但由颠倒妄执为由，是故汝等当勤精进，自断颠倒，亦劝他断，自脱生死，亦令他脱，自得大利，亦令他得。卷第534。